但是中间是一个格一个格的爬， 嗯， 一个事儿一个事儿的经历， 嗯，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鼓励的词汇， 嗯， 但不代表着你升职加薪， 哦，就是不代表着真的是对你工作能力的一个认可，就看着这个小朋友还挺乖的， 很大层面认可，这根本就不是来自于老板。来自于周边人， 嗯， 我记得呢，智立方刚建立的时候哈，有道的这个市场总监啊，就是有道搜索，那个是也是我以前，在奥美的时候的一个总监， 嗯， 那么他来智立方帮助我的时候，协助我的时候，我说我恐怕不能给你总，你就当了这么多年总监了，我可能还是给你一个总监， 嗯， 对吧？我希望能服众， 嗯， 他看看我笑着说，嗯，放心，石头，用不了两个月，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是头。其实根本就没用两月， 嗯， 大概一个月就已经变成了一个超级链接者，所有人都会觉得他特别好， 嗯， 就一定要把他顶到上面去， 嗯， 我也就顺手推舟变成他就变成 leader 了， 哦， 变成头了， 所以就不有的时候不需要说那么多，就是你彼此有一个默契， 对，人跟人之间会形成一个 chemistry 就化学作用， 嗯， 然后慢慢就会形成谁是头， 嗯， 谁是意见领袖， 嗯， 给不给那个头衔已经不重要了， 嗯，所以我听了这个话我还是蛮欣慰的，就觉得我自己可能也需要某一种默契的这种打造，然后只要石头能保证每期来我们这个节目流量被带动起来指日可待。 我 在这儿又等着你呢， 我们努力，我们努力， 好好，那刚才呢为大家这个梳理了一下，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职场当中你可能遇到的一个潜台词，我们要在这儿做一个特别的一个播出和收听参与的回报。我们的节目呢是在一直播，大家可以在这个时段，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有 WiFi 或者说你根本就是土豪不介意流量也愿意看的话，可以打开一直播搜索我们的活力982，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现在我和石头在聊的这个话题。当然你有什么样的职场困惑也可以实时的发送给我们，我们愿意在今天的现场为各位来支招，因为我们每天呢都会找到前十位向我们节目请来的高级顾问这个做一个请教的这样的朋友，我们会给他现场支招。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活力982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所有的音视频直播平台呢都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在这儿呢我还要特别感谢猎聘网啊，虽然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猎聘网的这个相关的我们的同仁啊，我们对节目一直很支持的这些伙伴，但是我在节目当中要特别感谢他们，因为为了支持我们这一档节目，为了支持更多的高校的学生勇于迈出第一步走向职场，他们呢愿意给我们提供很优质的实习的岗位和平台，像现在什么产品项目经理还有新媒体这个运营管理的这个职位都给我们做了预留，要特别感谢大家。所以呢如果各位小伙伴有这样的意向，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职场有高招当中来找到我们的这个应聘界面，然后去试一试，勇敢地迈出这一步。好了，硬广告说完了 啊，我们可以说点智立方的植入广告。 不用不用不用。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小伙伴准备了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太有意思了。 等等在你那个问题之前，我反思一下刚才的问题哈。 好啊。 我们容易把刚才的那个当做虚头巴脑啊，或者是有些马屁啊， 嗯， 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老板也没有很诚意啊。 嗯。 我倒觉得回归一下本质。 嗯。 在职场工作中间它分为四个层级， 嗯， 叫做对号高妙， 嗯， 实际上对是第一位的，对吧？先不一定要去寻求所谓高啊妙啊化寒激风啊刀背藏人啊这种境界， 嗯， 先把对做好， 嗯， 对这件事情哈，尤其是在职场中间尽可能的听得仔细写得认真听得清楚说得明白， 嗯， 实际上执行级这16个字很难， 嗯， 那是16个字吧？思思一说对了， 数学，我数学体育老师教的，不要考我。 对，然后那把这个呢，就是在你准备要去有效和准确表达的时候， 嗯， 根本不是在说话， 嗯， 你是在帮助对方记住你的话。 嗯， 所以要尝试着用点列式，你有些时候可以先写一下。 嗯， 啊，然后呢，或者如果我们来不及写说的时候，尽量是点列式， 嗯， 比如说第一。第二第三，其实你可能想的第二第三还没想好呢， 嗯， 但是你要用点列式的方式，对方更容易被接收， 嗯，

and I don't know why. And then it all became apparent suddenly, suddenly. And then it all became apparent suddenly.

that day you said too much. Used a word as a weapon and hurt someone. I know that you regret it, but it's over. Remember that time you went too far and you crossed that line and broke your heart. You still feel bad about it, but it's over. They call it grace, it's a crazy thing. A deeper love you could ever dream. No matter what you've done, it's over. It's over. Yesterday's washed away. It's over. So go ahead and turn the page. You can leave the past where it's at. The cross is covered that. It's I think we're the worst offenders. Like our mistakes are too big to measure. It's time to let that weight fall off your shoulders. I promise you, you're truly free. You're not somewhere his love can't reach. Doesn't matter